的灰，像泡沫轻轻触碰，破碎的只是一个人的梦，这也许真是首情歌，有人会跟着和，每个节拍都在流露上，这感情没改变，变的只是时间。你曾说过会等着我， 些难逃的天真。小乖乖，忍不住想到发呆，多一些又少一些，太有趣的存在。

望着月亮，送你美丽的衣裳，看你对镜贴花黄。这夜色太紧张，时间太漫长，我的姑娘，你在何方？眼看天亮，都怪这夜色撩人的疯狂，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。我要唱着歌，默默把你想，我的姑娘，你在何方？眼看天亮， 我要你在我身旁，我要你为我梳妆，这夜的风儿吹 边的早餐，把仰头月色化为潇洒的诗人，把漫长的故事变成短暂，才配得起勇敢。 领悟。